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0月9号，星期六。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8.3，处于严重拥堵级别。明天是周日，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没有限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城管执法局将从本月11号开始实行分类分级执法。 天津方面，冬季来临，天津国资系统多措并举，保障能源供应持续稳定。 河北省商务厅表示，河北目前累计签约引进北京商户4万多户。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中国邮政今年前8个月利润增幅创近5年同期新高。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美国将会允许接种或世卫组织认证疫苗的外国人入境。 美国将首次在撤军之前与塔利班举行面对面会谈。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丹青汉墨，百花齐放，祝福祖国。北京画院经典代表作集中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冰丝带迎首场国际赛事，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中韩和三国运动员同场竞技。 另外呢，冬奥的脚步行进篇，今天请听第7集，搭上冬奥快车道的冰雪产业。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10月9号是工作日，又逢降雨天气，再加上小客车尾号不限行，全天北京城区的交通压力都处于平时工作日的强度。而警方同时提醒，10号的下午，京藏、京城、大广还有京港澳等高速都将会迎来错峰出游的返程车流高峰，部分路段将会出现排队的情况。 下周工作日的早高峰期间，234环、东西北五环、东六环、蔡胡营南路、建外大街、建国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莲石东路等道路进城方向将会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京城高速、京通快速以及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等将出现进京的潮汐车流。 7:10到7:50，中小学校园的周边都将会出现车流高峰，而学校门前道路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停车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较多。晚高峰通行压力会比早高峰更大，特别是周五尾号4和9限行，交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而东西北234环、东西北5环、东六环部分路段，以及建外大街、通惠河北路、莲石东路等城区道路出京方向，通行压力都较大。京藏高速、京城高速、京通快速，还有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等，都将会出现出京的潮汐车流，高峰时段为晚上5:30到7:3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9号的下午3:4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9号的晚10点到10号的晚7点，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 另外，河北省气象台在9号下午的3点41分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从蒙古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10号早晨到1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以及北部最低气温普遍下降8到12摄氏度，其他地区下降6到8摄氏度。11号早晨，坝上地区最低气温降到-9到-6摄氏度，唐山的南部、秦皇岛南部还有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降至4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降至-4到4摄氏度，因此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注意防范。 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北京市城管执法局9号发布，将从本月11号开始推行分类分级执法措施，将燃气供应企业、非居民燃气用户等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领域的业态执法事项列入重点的执法清单。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类分级执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近日印发，结合不同领域不同业态发生违法行为后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况，对执法事项分类分级管理，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张拟介绍， 执法事项分为一般执法事项和重点执法事项，与群众生命健康、公共安全直接关系到这些执法事项的属于重点执法事项，一年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执法主体就是一个 A 级，存在了违法行为把它定为 B 级，实施的是一个常规的执法，它如果在一年内有过两次以上的这种违法行为的这个认定个 C 级，然后如果是多次违法的，或者说有被城管执法部门比如说吊销证照啊，或者责令停产停业这种违法定为 D 级，它要实行一个增量的一个执法。 规定针对重点执法对象和一般执法对象分别明确了执法全覆盖、双随机、一公开等不同检查措施要求。目前分类分级执法制度调整的对象主要针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个体工商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含自然人。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主任岳运生律师认为，分类分级执法管理规定的出台对合法主体无视不扰、违法主体依法严管，不仅优化了营商环境，更让城管执法科学和精准。 这个规范主要解决就是一个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制度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针对不同的分级有相应的管理措施，对于管理对象进行了分级化的管理，可以科学化的、精准化的、精细化的来实现管理。 9号上午，2021年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展在北京老国展开幕。记者了解到，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有望向南延伸到雄安新区，而从既有草桥站向北延伸到丽泽商务区的北延工程，将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的时速160公里新型市域列车。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今年的北京国际轨道交通展重点聚焦“十四五”时期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新发展。作为大兴国际机场的配套交通设施，地铁大兴机场线将在“十四五”时期向南延伸到雄安新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专家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忠浩说：“ 从大兴机场开始接入到雄安，在雄安呢有三个停车点，我们希望能够一小时到达。列车最高可能要跑到200公里的时速。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应该去加强市域轨道铁路的发展，这会成为我们下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个重点。 除向南延伸以外，大兴机场线还将从既有草桥站向北延伸到丽泽商务区站，并首次采用北京自主研发的新型市域列车。京投公司所属轨道交通技术研究院车辆设计总体严红芳介绍， 设计最高运营速度是160公里每小时，搭载了一个全功能的智能障碍物检测系统，可以做到提前探测、提前做出反应，最大程度的保障乘客的乘坐安全性。空调机组集成了空气净化功能，起到对客室内的环境的一个杀菌分解功能。 目前北京共有近300公里的轨道交通新线正在同步施工，建设单位研发了智能化管理系统，可以利用视频和网络随时对施工现场进行监控。中铁实务局城轨公司副总经理张庆军表示， 主要是基于大数据，基于施工现场的一些要素，比如人机物进行数据的采集，最大的特点是无人化，利用网络自动分辨出我们的工人现场没有戴安全帽或者是没有戴安全带，进行反馈到后台，然后来制止这个隐患的发生。这套系统呢，计划用在我们北京地铁13号线。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张家口崇礼太子城服务区是河北省首座高速公路线外开放式生态智慧服务区，从上空俯视，因其整体造型犹如一只振翅高飞的和平鸽，所以这个服务区又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和平驿站。今天我们跟随河北台记者白雪峰一起去刚刚开业运营的服务区了解一下。 沿着延崇高速公路刚下太子城收费站西侧一小片依山而建、随行就市的精巧建筑映入眼帘，这里就是延崇高速太子城和平驿站。在绿树青山的映衬下，建筑与环境相依，每一个角度都是一道风景。和平驿站既是延崇高速的重要节点，也是张家口赛区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于2020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占地约216亩，总建筑面积约14000平方米。走进驿站的综合服务楼，一楼左手边是一个商品琳琅满目的超市，右手边则是三个各具特色的精品商店。太子城服务区项目经理王亚洲： 这第一个精品店是跟景区搞的合作，这边是冬奥特许商店，因为咱们这边是冬奥小镇滑雪的圣地嘛，今天刚刚做好这个。再往这边走是张家口的名烟名酒，还有当地的特产，后期还会地方的农特产品，还有个乡村振兴都要搞合作。还有一个这个精品店是就是未来准备做这个雪具雪服的租赁售卖这些业务。 智慧元素也将是太子城和平驿站一大亮点。据了解，和平驿站将通过智慧停车系统开展服务区广场车辆规范停靠管理，智慧公厕内设有侧位快速引导标志，不用进入服务区，在智慧亭即可享受免费无线网络、手机充电、信息查询等服务。 记者九号从石家庄火车站了解到，铁路部门定于10月11号调整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之后，石家庄站将会办理客运业务列车505列，其中京广高铁311列、石际高铁78列、普速列车116列。其中呢，新增一列石家庄到北京西的车，车次为高6722次。 石家庄站提醒广大旅客，2021年10月11号调图后，部分旅客列车开行及列车的时刻将有变化，请旅客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 www.12306.cn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站、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行查询。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记者近日了解到，天津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年累计注气突破了20.14亿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年度注气计划。为保障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的冬宫大考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顺利举办，备足了底气。 作为京津冀季节调峰的主要起源，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功能定位为区域调峰、应急供气、战略储备等。自今年四月注气生产以来，大港油田通过一系列精细化管理措施，使注气的周期同比缩短近25天，为京津冀地区持续稳定的安全供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采访当中，记者也了解到，立足双碳的目标，为进一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清洁能源的增量需求，大港油田强化了全国一张网、保供一盘棋思维，积极推动储气库的建设。而天津作为国内第一座商业地下储气库发源地，目前已经建成了地下储气库9座，在建的储气库2座，历经20个注采周期，未来将会形成近100亿立方米的库容规模，届时呢，将为双碳目标和国内天然气平稳供应做出更大贡献。 9号，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河北省商务厅厅长张峰就河北省商务系统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关情况做介绍。他提到，河北省商务系统积极承接北京商贸物流产业的疏解，累计签约引进北京商户4万余户。在自贸区制度创新方面，河北省积极推进京津冀三地的自贸试验区协同创新、协同发展。 据了解，河北省商务部门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举河北省全省之力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3件大事。近年来，河北省商务系统充分发挥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推进京津冀商务领域协同发展， 高标准推动自贸试验区雄安片区建设，扎实做好张家口冬奥会餐饮保障工作，全力助力三件大事落实落地。 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房管局了解到，从10月11号，也就是下周一起，19个项目3512套公租房即将一次性面向海淀区尚未配租的保障房备案资格家庭开放登记，这也是今年北京各区公租房配租中最集中的一次。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配租对象范围相对较广。根据公告，这一次配租的家庭为2021年9月28号以前，已按照三级审核、两级公示程序，通过市级备案取得海淀区保障房备案资格且尚未配租的家庭。换句话说，目前轮候的备案家庭都可以参加。意向登记的时间为10月11号上午10点到10月15号下午3点，采用自行登记的方式。申请家庭可以登录北京市保障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网进行登记，而选房工作则预计安排在11月中上旬。 需要提醒保障房备案家庭的是，备案家庭如果觉得选房通知单中的房源不合心意的，可以放弃，但有次数的限制。当该家庭放弃选房或者签约累计两次的，一年内将不再向其提供房源。一年期满之后，经该家庭申请，区住保部门应按照复核的程序对该家庭进行资格复核。经复核仍然符合条件的，可以再次纳入配租范围。若该家庭再次累计两次放弃选房或者签约的，局住保部门将在三年内不再向其提供房源。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社保方面的消息。关于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缴纳协议签订相关工作的通知近日发布。10月9号开始，选择银行批量扣费缴费方式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的缴费人应当签订缴费协议。 缴费人如果选择银行柜台、银行 APP 等查询方式缴费的，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则无需签订缴费协议，缴费人通过银行网点或者北京市电子税务局渠道签订缴费协议。 通过银行网点办理时，缴费人同时签订个人社会保险费缴纳协议和社会保险费扣缴服务协议。缴费人应该使用本人银行账号签订缴费协议，并且提供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存折或者是银行卡来办理。未满16周岁的缴费人可以使用监护人的银行账号签订缴费协议。缴费人及监护人应提供双方有效身份证件、监护人的存折或银行卡、有效的关系证明来办理。 通过北京市电子税务局办理时，缴费人需进行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并使用本人的银行账号同时签订个人社会保险费缴纳协议和社会保险费扣缴服务协议。缴费人应在社会保险费银行批量扣款日的前两个工作日前完成缴费协议签订，并且确保扣款前缴费账户的状态正常且余额充足。 近期有不少市民收到号称是来自社保中心的短信，这些看起来热情周到的服务信息却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原来这都是披着社保卡外衣实施诈骗的行为。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吴妍妍的报道。 近期公安部门通过群众报案和后台监测，发现有不法分子冒用社保部门名义发送短信，称全国社会保障卡统一升级电子版或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审核，要求市民点击链接提供个人信息。天津市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高级警长苏连如介绍说， 让咱们市民点击链接填写个人的社保卡号、密码、个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最后呢还要填写验证码，达到骗取市民钱财的最终目的。近期这种诈骗方式呢，造成多人被骗。比如说9月22号，静海区的王某某按照提示填写了个人的相关信息，后期呢发现这个银行卡内的26000多块钱都被盗刷。 对此，市社保中心提醒，社保部门不会要求市民自行升级电子社保卡，也不会通过短信链接要求市民办理相关的社保业务。市社保中心数据开发处处长刘振燕说， 如果遇到社保卡使用的问题，您可以拨打各区社保分中心的电话或12333人力社保咨询热线，也可以登录天津人力社保 APP 查询社保卡相关信息，或者关注京社保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社保政策。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拨打不明电话，不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盲目轻信转账汇款，要立即拨打110报警电话，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记者在9号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保运行、保供应是近期国资国企工作的一个重点。面对当前比较紧张的能源供应形势，天津国资委在10月3号召开了国资系统保运行、保供应专题部署会，重点安排了6个方面的工作。 国有能源企业将会加强科学统筹，加大电煤存储，开足发电机组，保障冬季供热，合理调配气源。国有金融企业，特别是地方法人银行，将会加大对于能源供应企业、重要能源使用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力度。国有运输企业应该提前准备运检维修，充分保障运力，促进能源资源及时高效调配。 国有民生类企业将全力确保水好鸭足，地铁公交稳定运行，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新鲜充足的工作成效。广大国有企业紧盯双碳目标，开展节能降耗，实施错峰用电，即全力确保天津市居民的生活能源供应，又为绿水青山做贡献，压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大力推动生产经营，实现为天津的四季度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向上向好注入强劲动能。 能源集团加大电煤储备，目前所有燃煤电厂均可以满足7天以上的发电需求。天津港优先保障电煤运输，畅通海上通道，确保电煤供应高效有力。国网天津电力公司坚持不停电、抓检修，在保证生活用电的前提下，全力维护电网的稳定运行。 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天津公路在低碳、环保、绿色、循环交通发展的背景下，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率先实行了全身式泡沫沥青、就地冷、再生柔性路面试验。 8号，天津市公路部门在天津大道下行路面基层出现的病害点位，开展全身式冷再生试验。此类新工艺的提出，是对传统半钢性基层沥青路面开膛破肚式维修方式的革命性颠覆，是可控成本范围内实现全身柔性路面大胆创新的突破，可降低工程的造价，可适应软土路基特点，延长沥青路面的使用寿命，可有效利用路面的废旧材料，实现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并且为群众带来更为舒适的出行体验。 泡沫冷再生全深度处置工艺的探索，将打破我国公路建设投资造价的限制，以低廉的路面基层构造形式实现全深度柔性路面。下一步，天津公路部门将利用实验项目收集施工的数据，总结技术关键，深入探索泡沫冷再生全深度处置工艺，在当前低碳循环经济的大背景下，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交通建设提供行业契机。 北京市控烟协会近日发布了第25次控烟信息通报。通报显示，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平台2021年8月1号到9月31号共收到群众投诉举报线索1678件，每天平均接报27件。今年国庆期间违法吸烟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9%。八九月份被投诉举报最多的场所依次是餐厅、写字楼、居民楼、办公场所和商场。 据北京控烟协会会长张建书介绍，近日颁布的新版《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在一些公共场所、公共工作场所的室外区域也禁止吸烟，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儿童福利机构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等。同时规定，学校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学生吸烟，对学生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帮助吸烟的学生 行戒烟，教师不得在中小学生面前吸烟。此外，处罚的力度相比以往也有所加强。 北京市控烟协会八月开始开通向未成年人售烟投诉举报平台，市民朋友关注登录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进入我要投诉举报界面，并且按照提示的违法行为选项进行投诉举报即可。 今年国庆黄金周，河北省174家大型商场、超市和餐饮企业实现了商品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达到 22.75 亿元，与前两年的同期数据相比均有所下降。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高丽红的报道。 大唐西市是一家主打陕西附近地方特色的餐饮门店，羊肉泡馍、臊子面都是适应大众餐饮消费的主角。他们所在的邢台天一广场餐饮部运营副经理侯叶芳表示，这两年为了减少疫情对销售的影响，尽量减少接触，他们提倡线上扫码下单，并且不断推广外卖服务。今年十一正赶上连阴雨，逛街的人少了，但是他们的外卖却只增不减。 线上这种销售还是比较大的，外卖就是我们所有这个餐厅里边都有外卖，快递小哥们就是确实是从早上看到晚上闭店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这个餐厅里边呢包括出单呀各方面还是比较多的。 据介绍，今年黄金周家宴、婚宴、亲朋聚餐成了餐饮市场的主流，餐饮企业加速线上线下融合、智能化升级，降低了人力成本，商业综合体餐饮消费更是红火。我省重点监测的41家大型餐饮企业七天营业额数据同比增长 1.77%， 比2019年同期增长 9.36%。 尽管与平时相比，无论是商场、超市、餐厅还是景区客流都有所增加，但是省商务厅监测数据显示，受散发疫情及连阴雨天气的影响，节日市场22.75亿元的销售数据同比仍然下降11.09%，比2019年同期下降3.24%。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9号通报，10月8号零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另外，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继续来关注香港的天气情况。香港天文台9号清晨发出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当日上午，香港暂停了多种公共服务及活动。香港天文台表示，在热带气旋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香港普遍吹强风至烈风。天文台将视乎风力情况，在当天下午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 10月9号是第52届世界邮政日，今年万国邮政联盟确定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创新驱动复苏。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在世界邮政日的致辞当中介绍，今年前8个月中国邮政收入增幅 9.37%， 利润增幅 21.94%， 创近5年同期新高。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9号正式发布了蜜蜂好宝币和好泥哈尼作为吉祥物，两个开心的吉祥物奔跑跳跃，伸展手臂，热情地欢迎全世界的朋友，彰显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拥抱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节日主题为青春之心灵，青春之少年。心理专家表示，虽然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体系不断成熟，但良好的家庭教育仍然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良方。面对青少年的一些小情绪，家长如果能够早识别、早干预，就能够防患于未然。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即将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作为此次大会信息发布、公共信号提供和记者工作的主要场所，大会新闻中心于9号开放，为来自海内外的媒体记者提供服务。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8号说，将允许完全接种或美国卫生管理部门或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新冠疫苗的外国人入境。疾控中心一名发言人当天告诉路透社记者，本周早些时候已经向各航空公司通报了美方将认可的疫苗，随后将制定和发布具体的指导信息。 美国航空协会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期待新规11月初得到实施。疾控中心计划发布一项跟踪令，要求航空公司收集并保留30天内抵美旅客的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信息，以提醒旅客可能发生的接触感染风险。目前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和科兴新冠疫苗已经获得了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认证。 加拿大统计局10月8号公布的最新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随着防疫限制措施逐步解除以及经济的活动重启，该国的就业状况在今年9月已经恢复到了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加拿大9月新增 15.7 万个就业岗位，环比增长了 0.8%，就业率为 60.9%， 较疫情以前2020年2月的水平略低 0.9 个百分点。劳动力参与率为 65.5%， 与去年2月相近。 加拿大公共卫生部8号表示，新的流行病模型显示，如果维持目前的疫情走势，由德尔塔毒株推动的第四波疫情将在未来几周内受控。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永诗表示，病毒传染指数已实现7月中旬以来首度降至1以下，这显示此波疫情正呈现下降趋势。公共卫生官员们提醒民众，在感恩节长周末到来之际，需要继续遵循防疫措施。 巴西卫生部8号晚间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24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8172例，累计死亡超过60万例，达到60万0425例。目前巴西累计新冠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累计死亡病例数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 另据英国一实验室的相关项目统计，巴西今年以来的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为 40.5 万例，高于美国，居全球第一。目前巴西已有 69% 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45%的人口完成了疫苗接种，但专家同时警告风险依然存在，巴西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日均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国际电讯，我们继续来关注阿富汗方面的消息。据外媒报道，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将会从9号起与塔利班举行面对面会谈，这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来双方首次举行此类会谈。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美方代表团将于9号和1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塔利班高级代表会面。 发言人称，我们将敦促塔利班尊重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所有阿富汗人的权利，并组建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包容性政府。此外，美方还将向塔利班施压，使人道主义机构自由进入有需要的地区。美国国务院强调，此次会晤并不意味着美国承认塔利班政权。 阿富汗北部昆都市省一座清真寺8号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近200人死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个分支随后宣称发动了这次袭击。爆炸发生在了昆都市省首府昆都市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当时寺内挤满了做礼拜的民众。据目击者表示，寺内约300-400人。这是阿富汗本周发生的第3起针对宗教设施的袭击，凸显塔利班面临的安全挑战。美国专家表示，塔利班必须解决国内恐怖主义威胁和经济危机，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 美国与墨西哥高级别安全对话8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双方代表团就打击毒品、人口贩卖、边境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宣布将启动全新的安全合作战略，取代以武力打击犯罪为核心的梅里达倡议，从多方面合作打击暴力及有组织犯罪。 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谈结束后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埃布拉德在发布会上说，双方已经在4项具体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包括应对毒品成瘾、建立货物集装箱管控、建立跨国化学药品规范使用工作组，以及合作寻找失踪人口。双方将于12月1号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为明年初制定未来3年合作规划做好准备。 10月8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通过中国提交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的决议。决议指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包括经济剥削、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系统性种族主义、侵犯土著人权利、当代形式奴役、破坏文化遗产等，均对人权造成了负面影响，强调消除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解决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对人权负面影响的重要性。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今年为庆祝建党百年华诞之喜，北京画院的画家们再度共绘百花齐放盛景。国庆假期，百花齐放北京画院创作与典藏精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以百花齐放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用丹青翰墨为观众献上一场异彩纷呈的艺术家宴。 肩负着中国画传承的历史使命，北京画院的画家们用手中的画笔为人民群众塑像，描绘社会发展，讴歌时代风采，感悟生活变迁，创作出了诸多具有时代意义并且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重要的作品将首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集中亮相，展览将持续至10月30号。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在激流当中前进，中国美术馆藏黄河题材美术精品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参观。10月8号，展览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来自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新闻界和摄影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传承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等话题进行了研讨。 近日，位于天津市宝坻区银链路小学校园内的马季艺术馆正式揭牌。该馆展示了相声艺术大师马季生前使用的实物、相声著作、书法作品、珍贵照片以及相关的影像资料，分为故园回望、结缘相声、盛世新兴、感怀生活、再攀高峰、薪火相传、致敬大师共7个部分，串联成马季的艺术人生以及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八号晚，在北京前门地区青云胡同，会馆有戏系列演出之《遇见颜料》在颜料会馆上演。这座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晋商会馆，在这场充满创意、融合古今的演出当中焕然一新。 颜料会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芦草园，经过多次修缮，成为了为数不多保存下来的晋商会馆之一。 本月内，拥有着400多年历史的颜料会馆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打造成为前门地区的文旅打卡地，同时进行售票演出，盘活历史建筑，让文物活起来，惠及大众。下一步，东城区还将进一步推动会馆演出扩大到其他的会馆旧址，同时探索研究汀州会馆等前门地区的会馆活化利用，彰显会馆文化的新时代价值。 10月10号，故宫即将迎来第601个生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北京卫视联合故宫博物院推出12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该节目以紫禁城为眼，以变局为切入点，选取了中国600年历史进程当中若干变局事件，在历史的拐点中解读得失，从千年中华文化当中汲取中国智慧，以深沉思辨的目光透过紫禁城来认识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从紫禁城浓缩的600年当中读懂中国。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电影市场十分火爆，其中主打主旋律电影题材的影片点燃了观众的家国情怀。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冯烨的报道。 今年国庆电影档汇集了多部优秀影片，其中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的影片《长津湖》，以及国庆三部曲之《我和我的父辈》尤为受到关注。记者走访省会多家影院了解到，两部影片的排片率分别达到了46%和31.3%。 国庆了嘛，赶上这个长津湖上映，就说带着孩子过来让他看看感受一下，知道那个先辈们这个给我们那个创造今天幸福生活特别不容易，也通过这个电影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战争，然后让他们更珍惜当下的这个幸福生活。 据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全国电影票房以43.85亿元的成绩位居影史同期第二位，其中电影《长津湖》票房达到34.09亿元，打破中国影史国庆档影片单日票房、中国影史国庆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等多项纪录。《我和我的父辈》票房也达到10.56亿元。石家庄金棕榈东上影城市场部经理王军英： 两部影片票房都非常的理想，尤其是《长津湖》上映首日，影片已破2亿的票房成绩，一举拿下了当日的票房冠军。 此外，《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五个扑水的少年》等动画片、青春片也充分满足了观众的个性化观影需求。 《长津湖》我后面我自己会去看，跟女孩子一起就看一个稍微温情一点的。 此外，经过黑白转彩色及高清修复的红色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个国庆假期同样受到影迷关注。 这次的话是 4K 修复版，而且是彩色的，我觉得非常难得。我也想亲眼看一看咱们这个老电影在大荧幕上展现的形式，也是接受一下红色的教育吧。 10月8号，正在全国献映的史诗巨制《长津湖》走进北京大学进行特别放映。影片的总监制及编剧黄建新，监制及导演陈凯歌，制片人陈红，历史顾问王树增，以及演员吴京、李晨一起出现在了北大百周年纪念礼堂，与在场的1500多名师生观众进行交流拍摄感受。活动当晚气氛热烈，这幅史诗巨制也激荡起了北大全体师生心中深沉的家国情。 10月8号，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电影《奇迹》正式官宣杀青。作为文牧野导演时隔3年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奇迹》重聚了《我不是药神》的班底，监制宁浩、编剧钟伟、摄影指导王博学、美术造型指导李淼、音乐指导黄超等主创悉数回归。作为建党百年的献礼片，《奇迹》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南方深圳热土、逆转人生的拼搏传奇。 金秋时节，河北省海滨城市秦皇岛迎来了一场盛会。秦皇岛市第3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10月8号晚上在北戴河新区隆重开幕。请听河北台记者安鹏、徐晓彤的报道。 我宣布秦皇岛市第3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8号晚7点半，秦皇岛市第3届旅发大会开幕式及演出在北戴河新区魔法城大剧院拉开帷幕。开幕式上，魔幻光影秀盛装开演，给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本届旅发大会主题为建设康阳旅游目的地，打造一流国际旅游城市先行区。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管委主任彭云介绍，五年前生命健康产业创新示范区正式成立，开启高点起跳、高端发展的创业征程。本次旅发大会既是秦皇岛建设一流国际旅游城市的冲锋号，也是检验示范区五年创业发展的阅兵式。 新区年接待旅客已超过千万人次，人均消费水平位居全日前列，以万豪、地中海为代表的滨海高端酒店群初具雏形，渔岛、沙雕等老景区提档升级，阿莱亚、未来海岸、于谦小镇等旅游综合体快速崛起，陆上游轮式旅游模式领跑全国，帆船翻版温泉旅游度假线路获评国家级旅游线路，新区荣获第二批河北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首批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滨海魅力影响力大幅提升。 本届秦皇岛旅发大会共设置全域体验游、生命健康游、休闲度假游三条观摩线路，生命科学园、渔岛温泉度假区、阿那亚文创小镇、葡萄岛游艇小镇、远洋帆船俱乐部等多个观摩项目，向大家展示新区的魅力。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继续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10月8号，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首日比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就此拉开帷幕，这也是冰丝带迎来的首场国际赛事。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随着默圈提示钟的敲响，在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的比赛中，荷兰选手克莱伊维尔德全力加速，超越19岁的中国小将杨斌瑜。克莱伊维尔德以4分25秒32的成绩拿到了冰丝带首场国际赛事的第一个冠军，同组对手杨斌瑜以0.29秒的差距获得了第二名。有着名将伍斯特的速滑王国荷兰，此番在女子3000米的比赛中派出的也是00后的小将来熟悉冰面和赛道。赛后克莱伊维尔德称赞了冰丝带， 场馆非常的美丽，今天能来参加比赛也非常荣幸，场馆的体验很棒。 在第二组以4分26秒46的成绩完成比赛的韩国运动员朴彩媛也同样表示，能在冰丝带比赛很荣幸， 能够在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滑冰我觉得是很棒的体验。 曾在2020年洛桑青冬奥会为中国代表团斩获首金的杨斌瑜表达了主场作战的感受。 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么漂亮的场地进行我的一次比赛，然后这次比赛的各方面体验感也都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华丽漂亮的冰场。 对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杨斌瑜充满了期待。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可以去参加北京冬奥会。那么统一的备战目标当然都是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在北京实现飘升奏的计划。 随后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还进行了男子5000米的比赛，中国选手马星光和蓝天红分列24位，而男子500米和女子500米的比赛则没有中国选手参赛。 接下来关注国足方面的消息。在3-2战胜越南队之后，中国男足10月8号留在沙加休整了一天，当地时间10月9号下午乘包机前往沙特吉达，备战10月12号和沙特队的比赛。根据目前的计划，中国队将在这场比赛过后返回到国内。同时，中国队在11月份的2个主场比赛有望安排在苏州进行，这让中国队迎来真正的主场。 目前，中国足协正在争取11月中国队2个主场比赛安排在苏州进行。不管结果如何，中国队在完成10月2场比赛后将返回国内休整。对于过去1个多月一直在西亚备战参赛的国脚们来说，这个安排有利于缓解心理压力。 在国足。